啊，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。他妈更不敢说了，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，可就学了坏了，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，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，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，啊，往家拿东西，弄一袋枣啊，弄一车萝卜，弄半扇猪啊，往家送。他妈挺高兴啊，孩子长大了，知道顾家了啊。其实是外边抢的。这天晚上，这孩子出去，在广安门这儿，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，瞧见来一人，嗯，这人身上有钱，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，把人打了，打了不要紧，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，一使劲，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，鲜血一流，死尸倒地，周围人都跑了，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。跟前儿啊，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，干嘛的？杀人的，捆上！马肩头拢二位捆上，全弄走了。啊，他妈作家着急呀、啊，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、十来天、半个月回趟家，这一晃俩月没回家呢。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门分左右，又打外边进来一差人，啊，问一下。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？啊，是啊，小宝是我儿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杀人害命，已然问了死罪，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。差人一摔门走了，王氏坐着就傻了，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，这是我的命根子呀，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脑袋一热，人就昏过去了，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，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。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，能劝吗？没法劝，说什么好？没法说呀。转过天来，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，也是看最后一面。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，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，孩子跟这儿跪着了。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，扑扑撞撞来到跟前一瞧，儿子呀，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。宝啊宝啊，娘在这儿了，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？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，眼泪下来了。娘啊娘，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，满头白发，鬓发蓬松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娘，您来了啊，儿啊，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？啊，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，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，你说你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娘啊，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，您近前来，而我有话言讲。王氏往前一探头，小宝一张嘴，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。哎呦儿啊，你怎么咬为娘？娘啊，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，啊，他不听别人的话呀。您要是早听人劝，早点管我，我何至于如此？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，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，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，谁想到您没管我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，打这儿起呀、啊、谁说我也听不进去。娘啊，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，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，后悔迟。娘啊娘啊，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。王氏一听啊，这眼泪哗哗的。哎呀，我疼我的儿子，我爱我的儿子，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，孩子要是一死，我活着有什么劲？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，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，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。小宝大喊一声，娘啊！此时节午时三刻已到，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，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。消息传来，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，为了纪念这件事情，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。 故事呢有几分虚构，有几分假的，但是道理是真的。疼孩子爱孩子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，可不要溺爱他。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教你儿孙长上真，不亦未必出寒民，劝君爱子须谨慎，可惜天下父母亲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盘点关于教子无方的曲艺作品啊。2003年的春晚有一段关于教子的小品，叫《我和爸爸换角色》，让人看过之后啊，感触很深。其中老师的扮演者金玉婷虽然是个穿针引线的角色，但是她的精彩表演确实整段小品增色不少。其实，在筹备阶段，总导演金岳就打电话找到了金玉婷，确定让她和郭冬临演出这段小品。而郭冬临因为非常繁忙，直到审查前才赶到，但是他们只对了一遍台词就登台表演，结果一次审查通过。其中小叮当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，将一个10来岁孩子的顽皮嘎劲儿演的是淋漓尽致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这段郭冬临、金玉婷和小叮当表演的小品《我和爸爸换角色》。 这是我们张老师。 你好， 你好。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，小样儿。哎呀，儿子， 哎，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。 哎啊， 倒茶。 不用客气。 哎， 你可能不认识我。 啊，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。 没关系，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。哎 呀，老师，您吓着了吧？还好，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。 胡说！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？老师坐。 哎。 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喝点酒。哎呀，我今天特高兴，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。全场300多个人，为什么请我一个？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，我和厂长约好了，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，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他老挠头老挠头，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，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说厂长别挠了，我不喝了。厂长说：“我也不想挠，我妈头套戴反了。 ”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说正事儿吧。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。 过来，为什么不写作文？怎么回事？ 没您我写不了，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。 不要责怪孩子，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。 什么意思？我当儿子他当爹？ 是的。 是，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，父子沟通，写出感受。 行了，老师，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？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，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，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，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。 你配合？一直都配合，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。你说不是当儿子吗？戴上帽子是吧，拿上书包， 你看 这不就儿子？ 你爸爸就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？ 是吧？ 你说来哪段？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。 行，那段没问题。 好的，开始。 开始。 出去。 出去。 是啊，从您进门开始啊。出去。 啊，回来再找你算账，什么事儿这叫？ 开始。 好，爸，这怎么那么别扭？爸，我回来了。 您回来了。 啊。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？ 不怎么样。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？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。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？ 补考。 那您歇着吧，老师。 笑话我，我就知道嘛，我说我演不了儿子，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，我。是吧？ 不是，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，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。 啊？ 这是我们 老师明白了，明白了。